第九篇廉洁正直 第五十二则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依解：叔看刘备曾告诫佢儿子阿斗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所以我哋应养成一瓜一果之忽贪，一丝一毫之不苟嘅习惯，不至因为我哋嘅德行有亏，而使父母亲为我哋操心。易经系辞传下第五章有云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忽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忽去也。刘备对刘禅、阿斗所说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就是源自此处。 故事一文钱也不可贪。古代有一位南昌秀才，住在京城，并且担任国子监的助教。有一天外出，路经商店街，见到年轻人正在买一本《吕氏春秋》，正在付书款，不小心跌了一文钱在地下。这位年轻人并没有发现他的一枚铜钱跌了落地上。这个时候，秀才见到，就走过去钱的旁边，轻巧地踩住。等年轻人离开了之后，就弯低腰将钱执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不远处坐住一个老人家，忽然站起来问他的名字。问完之后，就干笑两声离开了。后来秀才因为有机缘到礼部应考合格，被选派到江苏常熟县去任县尉的职位。在走马上任之时，发出信函求见当时的巡抚上司，但是巡抚好几次都避而不见。过了无奈，秀才就接获巡抚传下的命令，叫他不需要去赴任。他感到不解，找人询问，才知道他因为贪污而被人弹劾。想想自己还未上任，哪里会贪污呢？一定是搞错了，急忙向前来传递信息的巡捕解释，请巡捕无论如何都代他向巡抚说明。巡抚接获属下的报告之后，传下信息话： 当初你为秀才的时候，贪过一文钱如命，现在侥幸做上了地方官，难保你的手不会伸入百姓的口袋里面，而成为一名大乌纱帽的强盗。所以你不用再解释，就解下大印离开了。 原来这位秀才才想起以前在书谱里面遇到的那位问他名字的老人家，原来就是正在私巡查访的巡抚大人汤斌。巡抚大人的责问可谓一针见血，秀才听完之后惭愧地辞官而去。佛教讲贪心是三毒之一，亦都是烦恼之根。秀才因为贪一文钱，葬送了大好前程。因此做人处世，一文钱都不可以贪。若果不注意品德，虽然是小小的行为，亦都有可能好像秀才一样的遭遇，令人生有了污点和遗憾。古人成日说君子慎独，所以 平常就要睇住自己嘅心，喺冇人嘅时候更加系要慎重，连一文钱都唔可以贪。我哋若果能够好好管住内在嘅贪心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未来前途自然光明无量。预言：一粒善种子。有一座荒岛，全部都是石头、泥沙、荒草，一棵树都没有。一群南非的北雁每年都要在这个荒岛歇脚。有一年，一只燕子问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这个荒岛长树呢？隔年春天，这只燕子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飞来荒岛上面，他们嘴里面都担着一粒树的种子，散播在荒岛上面。这样过了一年、两年、十年之后，荒岛终于变成一座绿岛。爱因斯坦说，只要你做一件合理的事，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。的确，美好的人生是靠自己一点一滴去播种良善的种子而来，而宇宙的大地亦都是因为人人去传播希望的信息而成就的。 实例：因小果大。曾经在小学的国语课本读到一束鲜花的故事，内容大概描述有一个非常懒惰的人，衣服不洁，仪容不整，住的地方凌乱不堪，好多朋友嘲笑他，他丝毫不在意。有一日，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束鲜花，颜色洁白，生意盎然，他好欣赏这束洁白的鲜花，不知道应该摆在哪里好，于是想起了那个尘封已久的花樽，因此他先将花樽洗净擦干，再将白色的花束插在花樽里面，并且准备摆在桌子上面。但是桌上满是尘埃，堆满了杂物，摆上鲜花实在好不调和。于是他将桌子整理了一番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桌子收拾干净之后，他环顾屋内四周，发现好多地方蜘蛛结网，布满尘垢，因此他又开始清扫室内的环境。在室内整顿好之后，却又看到庭院中杂草丛生，于是就到庭院彻底清理四周的环境。在室内室外的环境都收拾清洁之后，眼前焕然一新，他无意间在镜中发现自己蓬头垢面，同美丽的鲜花、整洁的环境好不相配，于是再将自己梳洗收拾一番。一束洁白的鲜花使一个懒散的人同周遭环境大为改善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这个就是因小果大，勿以善小而不为啊。学生心得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阅读完这本书，心里面觉得好踏实。这本书的内容写了很多人生的道理，包括孝顺、友弟、忠恕、诚信、仁爱、和平、礼让、道义、廉洁、正直、改过、知耻以及结劝。其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孝顺以及廉洁篇。在孝顺篇之中，强调了孝顺的重要性。古人有云：百善孝为先。这句话经过了时代的千锤百炼，依旧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母亲辛苦怀胎十个月将我们生下来，父母从小一路含辛茹苦栽培我们，不求回报，这个是几咁大的恩情。如同书中提到的，我认为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让父母担心，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孔子亦都曾经讲过：父孝德之本也。这个让我想起大学这一年半以来，我离开屋企远到台南城大读书，在这边过得好好，在课业上交友上都好顺利，亦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这样的日子让我乐不思蜀，经常忘记了打电话回家关心父母，甚至要等到父母主动打电话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吃饭，不要挨夜，天气冻了要多穿衣服等等。每当接到父母的电话就让我很惭愧，而当我读到孝顺这篇的时候更加是难过。还记得上次回家的时候，发现父母多了好几根白头发，他们的就寝时间都比以前早了好多，让我明显感受到父母的脆弱和老化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读完孝顺这一篇，对我最大的当头棒喝，就是要及时行孝。即使我现在不在家，都应当常常打电话问候父母。在廉洁篇中，印象最让我深刻的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我们都知道遭人正直是最基本的道理，但是自己的良心常常被遮蔽。例如我有时候看到学生宿舍地板上面有垃圾，往往会假装看不到，这个就是善小而不为。平常上课的时候，明明看到别人将脚踏车停在违规处，自己都会跟着停进去，或者丢垃圾的时候经常懒得清洗分类，就直接丢到垃圾桶。这些就是恶小而为之。虽然这些看似细微的事，但是累积起来总是会造成不好的后果，甚至都会对我未来的行为态度有影响。在读廉洁篇的时候，令我想到这些过往的种种，希望我读完之后以后以此为警惕，真正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我相信这个社会绝对会充满更多真善美，更多正面能量。总之读完这本书，我发现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很需要改进，希望能够将这本书所看到的内容落在脑海中，往后的日子 以此为纲。这样，我相信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人。